to chill my bones. Feels like I don't know you anymore.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re so cold to me. With every breath you breathe, I see there's something going on.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re so cold. Are we taking time?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锦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又是新的一天哈，节目又重新开始了。昨天过得怎么样呢？昨天那个七夕过得怎么样呢？ 要不要提起伤心的事呢？ 我不知道你们呀，就是但是我听说 了，咱们都是一样啊。 我听说啊，我听说这个昨天啊，不少人啊，就是违背了工作的原则 啊 啊！我这特意问了一下啊，周围就是在商场上班的朋友 哦， 喂，我说昨天这个下午人多不多？ 嗯， 特别多 啊！ 我就想问问，你们没上班怎么去的商场？ 那万一是人家比如说专门调休在这一天， 那么多人都调休了，那怎么工作单位的岗位上他个个人都在？怎么回事？ 嗯，或者是学生？ 到底怎么？ 还没开学吗？ 不能，有好多40多岁学生吗？ 所以我就判断，看你这个口气，我就判断出昨天一定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就是多哎，昨天你也会发现，就是朋友圈当中啊特别好玩。就平时啊，你觉得哎，就你就明就特别好的朋友，你说哎俩是有情侣的，有这个爱人的啊，人家哎拍一张自拍照，弄个小蛋糕啊， 是 或者喝杯小红酒， 嗯， 吃个小西餐， 点个小蜡烛， 啊、哎，没有这种这个。伴侣的自己就开始发个小狗狗，弄个小猫咪， 或者发一些比较酸的文字。 哎哎，对对对对，就真的是一半啊，一半是这个特别幸福甜蜜，一半呢是特别这个感觉忧伤啊，哎，这个感觉特别有意思。昨儿我也其实犹豫半天，到底发没发我那条朋友圈 啊， 还是没发 啊， 就是因为我后来一看晚上确实是太多了。还有对，还有爱自己祖国的，说这个犹豫一天了，实在没有表白的，我爱我的祖国的，等等等等哈，所以犹豫半天，我还是算了。 你到底想发什么？ 就是我特别想要那把琴嘛。 哦。 然后我就想，我说发上片之后，我说看看，我当时话都想好了。 啊。 我说这个有没有这在这个节日想送我，但不知道送什么的人，然后我就把这张琴的照片放在上面，只能帮你们到这儿了。 嗯， 有时候你永远不表白，永远不知道成不成。 嗯， 后来我又想，后续你送了这把琴，你也不吃亏呀，以后这琴是弹歌给你听的呀。 哦， 你看，所以3万多块钱就解决了这，解决你终身大事，没事解决。 想的还挺周全的， 没有。 你也没想想，万一人家送了之后，你要不要回礼啊？ 不是， 礼尚往来的。 后来我一想啊，干脆啊，也别丢这个人了，估计没有人回报冒这个险哈。 看来你还是勇于面对了现实。 开玩笑，开玩笑哈。其实聊什么话题呢？就是因为昨天我就是听人家说这商场里边啊这么多人，我就想问问你们昨天都怎么请假的啊？说说自己各自的请假理由。 是 有些比较奇葩，不一定非得是昨天啊，有些时候什么时候请的假都可以。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请假的奇葩理由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首先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我们来看看呢，今天白天啊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兼4级，最高气温是26度。29号的夜间呢是多云转晴，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17度啊，雨过天晴了，这气温稍稍有点回升。那本周的这个1到3呢，也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哈。今天车辆的限行尾号是3和8。好的，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资讯。我们来看看广场舞有了科学依据了。 是的， 研究这个说了，跳舞啊可以逆转大脑的衰老。随着年纪啊逐渐的变老，我们的这体力脑力呢也都在衰退，而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呢也是这些疾病啊会让这种情况呢变得更糟。发表在瑞士杂志上的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了，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老年人呢，可以逆转大脑中的衰老迹象，而跳舞的效果是最显著的。 哎， 啊， 经常听到的很多一提到广场舞，好像就是褒贬不一呀。 啊， 这终于听到了科学广场舞的一个就是算科学的理论依据了。 人家瑞士可没说是广场舞。 这反正就是说老年人跳跳舞还是有益身心的。 对， 只不过就是啊，应该有一个前提， 嗯， 就是有一个合适的场合让老年人可以进行的放 松，别影响其他人的生活。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其实想啊也能想到， 嗯， 它确实是有益于老年人的健康。 是， 所以你想啊，如果相对你在家啊，坐家里边看电视，打个毛衣啊，坐家里边这个看看手机，玩玩游戏，和出去和老伙伴们跳跳舞，哪个更让人觉得哎心里踏实？肯定是跳舞啊，对吧？动起来了吗？而且还有啊，你看这个跳舞，其实它也是在和社会上的一种接触。 嗯， 你在家里边除了自己孩子，就自己老伴了。一出去之后，你看各个人，你还得维系这个之间的关系呢，对吧？谁站第一排？谁站最后一排，站第一排的高兴，站最后一排不乐意，是吧？谁是新学员得在后边学习， 啊， 谁是老学员这形象又好，站第一排，是不是？这都是有讲究的。 啊， 你想，如果你天天都思考这些，那脑子于是越来越好使。还有，我觉得就是，正好之前听我一朋友说家里边啊，有时候现在这个给孩子喂奶啊，都不用看表。听外边的歌声啊，什么时候唱起这套马的汉的时候，我就该喂奶了。 嗯， 什么时候这个外边唱起这个叫什么这个大河向东流的时候，我就该给孩子这个洗澡了。基本时间每天都是固定，你看有一个良好的习惯啊。 嗯， 当然就是刚才就像圆圆说的，千万不能影响其他人生活啊。 对，这是一个前提吧。我们接着来说这条消息，可能让很多科幻迷，都觉得脑洞大开了。 嗯， 这个是80年前的一幅壁画。出现了惊人的一幕，就最近呢，有媒体发现了，有一个美国专家发现， 嗯， 那么在这个马萨诸塞州呢，有一幅1937年这个画的，名字叫做《品亲先生与安居斯普林菲尔德》的壁画。 嗯， 这个壁画上边呢，看到一名头顶羽毛、下半身围着白布的美国土著。那手中呢拿着黑色长方形的物体，像是现代人在看智能手机一样。 哎， 那美国的一位大学教授也表示了，说看到这幅画的时候真的是觉得有点可怕。 嗯， 不论是拿的动作还是他凝视的表情，确实是在看智能手机。不过呢，这个专家也推测了，说可能他手里拿的是一个铁片，也有一些史学家认为他可能拿的是一面镜子。 嗯， 只不过看起来画面的效果是像就像我们现代人拿着手机一样。 如果说大家对这个事情感兴趣的话， 嗯， 确实现在手机呢是我们一个特别热门的话题。 是， 无论是即将到来9月1号那个新的 iPhone 能不能这个上市啊，嗯，还是说这个现在这手机啊对人类的这种帮助和影响哈，都是热门话题。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啊自己去搜索一下，这张图片确实是太像。 我也看了， 就是因为像到什么地步哈。 嗯， 就是你感觉都能说出品牌和那型号来。 对对对 对 太像了。就是尤其一放大之后，你会觉得哎呀，就是当年那个时代啊，这穿着是当年那个穿着。 嗯， 但是拿这东西确实是像一个现代的手机。 如果你先让我看了这幅画， 一定是现代画， 对，再告诉我说这是1937年创作的， 嗯， 我肯定也会觉得非常惊讶。 哎， 所以那些这个感兴趣的朋友，尤其是穿越迷们，真的可以看一看啊。 哎，可以看一下这幅这个壁画哈。 是， 再来看看有爱啊，八旬老人的手绘住院日记，感谢医护人员。中医医院查房啊，精心的治疗，还有输液送药啊，一肩双挑等等。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一个医院呢，也是收到了一封啊特殊的感谢信，彩铅手绘住院日记。作者呢是84岁的老人吴海荣，他因为冠心病呢而住院啊，得到精心的治疗和护理。为感谢医护人员的老人也是用画笔记录下了这暖心的回忆。哎，特别让人感觉感动哈。 对， 因为每次其实咱们去医院的时候也会发现。这些医护人员特别的，就真的很辛苦，也在对我们进行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照顾。但是呢，咱没有，哎，没有这手机啊。你说我一大小伙，我要记录一下，拿手机记录一下一护士的照片，护士一定觉得我有点什么问题， 略 有所 图， 对吧？所以说，你看人老人是特别有心，把这些瞬间都给记录下来了。而且我相信这些护士啊、医务人员呢，也是心里边特别开心。 没错，没错，嗯。我们接着来说这件事情啊，本来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最后的走向呢，确实是不可控了。这个小学生呢，在公交站放了700块钱的零钱，是希望呢能够供人乘车的时候，比如说没带零钱，哎，可以使用。结果呢，真的是有人是成把的把这个零钱给抓走了。最近，河北邯郸的一所小学3年级的学生叫季宇航，他呢是把自己攒起来的这700块钱的零花钱都摆在了公交站，那供乘车人呢方便来取零钱。 嗯， 季宇航的这个做法呢引来了很多人的称赞，但是也有一些人真的是抓起一把硬币就走。这孩子的母亲说了。 说孩子呢看到这个情况也说了，说他不后悔，他能够从中学到的东西，能够从中学到东西就值得了。 嗯，没错哈，真的是一个小小的举动能够体现出一个人的这个素养。没错，你想人家孩子啊，真是自己攒下700块钱，可能这里边你看、有人家这个家里边人给的压岁钱，有的平时自己这省吃俭用是吧，早点这少吃1块钱的，每天得攒下这1块钱。而到您这儿之后，本来是想帮助大家的，但是有一些人真的是哎一什么都不想，一把就抓走了，就直接就上车了啊。 没错， 真的让人孩子看起来之后挺寒心的， 真心也不希望孩子能，真心不希望孩子看到就是成年人的这种贪婪和自私。 对，所以说呢，这孩子啊这么做，你看人家也是挺成熟的想法，说不后悔，从中能学到的东西是吧、能知道哎到底这个我这么做有什么问题没有。而且呢我估计他也知道了，现在啊这个在现在这种现状情况下啊、诚信还是需要这个一些高科技啊来维护一下的、对吧，有个监控什么的就好得多哈、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一起来说说自己这个昨天啊、上班时间去商场怎么去的呀，昨天上班时间啊去购物，去看电影，去吃晚餐怎么去的啊，一起来说说这个请假的一些方式方法哈、这个比较奇葩的一些，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 来听一首羽泉的歌曲《一个人去海边》。 愁眉苦脸，一阵阵的把我安慰。一个人在海边，自由自在，好自然。跟鸣叫消极和颓废的做一个了断，不想再被虚伪纠缠，让内心的忐忑持续。这不安，我不想丢了我自己。消极和颓废的做一个了断，不想再被虚伪纠缠，让内心的忐忑持续的不安，不能丢掉了我自己。 能丢了我自己。 来自羽泉的一首《一个人去海边》啊，这里正在播出的吴宇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啊，这个都在我们都在辛辛苦苦劳作的时候，你们去和女朋友怎么去约的会，怎么和领导请的假，甚至是有没有请假？ 哎， 我们说说这些请假理由啊。 看你这么气势汹汹的去问大家，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想说都不敢说了。我觉得咱们还是把这个话题给他这个拓展一下。 开玩笑，其实就是大家也明白哈。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不仅仅昨天好像大部分人可能人家就是正常的啊，比如说 就正常调休。 不知道我也没休也不调，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大家平时请假的时候遇到过什么特别奇葩好玩的理由，或者自己编过什么样的理由，是吧？然后呢，欢迎大家也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看看金云飞，他说了，为了给女朋友过生日，他是故意从楼梯上跳下去，把脚给扭了，把脚踝扭了，肿的还挺大的。然后呢，向班主任请了一天假。我们班主任感冒发烧这些事情呢是一般不批假的，实在是看我那个脚啊肿得像萝卜一样才批准的。结果呢，我女朋友看到我那个脚以为我脚废了，就和我分手了。 这一定是个段子了估计。 我想，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还真别小看这个孩子们。当年我们是孩子的时候，确实我记得是隔壁班还是哪儿有一个同学真的是在墙角的时候给自己脚一脚 啊， 都不知道怎么做到，就是在墙角的时候把自己脚放在那儿之后一脚上去之后给剁肿了之后军训请假。哎呀不行，老师结果我脚不行了，然后瞬间跑来两个同学，老师我帮他去啊，我们架他去啊，赶紧就给架走了啊。 我是觉得这个牺牲自己的同学 啊， 真的 对 挺豁得出去的。 对，而且就是其他同学这个，而且你看这互相帮忙这种氛围 啊， 尤其是在军训的时候，嘿，特别爱互相帮忙。 那两个孩子真是够机灵的 啊， 其中有一个是你吧？ 我不能，那个我记得当时应该不是我那什么啊，就应该不是那个我的这个同学同班同学 啊，是其旁边的这个小队的啊。来看看这位朋友啊。叫这个安大爷，他说了，啊，我听过最这个无厘头的这个请假理由是这样的，刚得到消息啊，我家又新买了两套房，想请假一天冷静冷静啊，太气人了，您这个， 这一看就是白日梦请假条。 对对，我估计我估计人家主管或者领导也不一定给您这个批这假，有可能就直接说了，啊，既然这样，要不然就直接。那个， 你就休长假吧。 对，休长假吧， 休个长假， 不用回来了 啊 啊！你家里边那么多房， 是 啊，对吧？卖一套养着自己，把它租出去啊，等等等等哈。 对，来看这位周彤，哎，你发来的一个表情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一言难尽吗？ 对，挺无奈，估计是啊。 对对对。 来看看其他朋友，这个拉滴滴他说了，说这个我男朋友特别萌啊，有一天他请假跟主管说了，我养的狗丢了，我得自己回去看家。 你说你回去找爱虫也行啊。 我回去看家啊，家里边狗粮吧，怕被别人给偷走了。 哎呀，估计像这种的老板可能也会说，那就回去好好的把家看好吧。最近一段时间就不要出现了。 对， 这位叫 猪，这真是奇葩的理由。我估计 是， 哎，有时候你说做这个人事部门或做人领导，其实也挺尴尬的。听到啊，明明是知道的假的理由， 是 有时候还得装个样子。哎呦，是吧？哎呦。哎呀，非常值得人同情啊！那怎么样？那要不然这样吧，一天时间有点长，歇半天吧。 啊， 你还得给人家，你说让人家面子过得去，明明知道他就是不是想七夕节跟人逛个商场吃个饭，啊，买个礼物。 哎，你不就是请假没被批吗？ 啊，什么没有啊？没有。来看看其他朋友哈。这个是刘晓，他说了， 说领导， 嗯， 我的这个手机说识别不了我的 SIM 卡，我得请假飞去美国问个明白。啊，据说啊，这是我们这个隔壁部门的啊一个同事请的假理由。哎呀， 我就关心最后领导批了没有。 不知道到底批没批，也没跟我们说啊。 不知道这后来还是不是你同事了？ 不一定了，估计、啊 哎、很难说呀。 嗯，没准成自己领导 了啊。这个单位用人的方式也是很特别、啊。这个叫小二班班草，班草说了，他说呢，读书的时候班主任是我妈妈， 嗯、 读高中的时候老师都是我们家亲戚，出来工作了领导是我舅舅，我就从来没有请成过假。 就是请什么假都得特别费劲，因为没法编家里理由啊。 对对对对， 家里的事儿他比你还清楚呢。 是啊， 对吧？比如说，哎，那个，就我小姨结婚，我能不能去一趟？就甭废话，你小姨结婚刚下礼拜呢、啊。 我怎么不知道 啊, 啊？我怎么不知道？就没法编这种理由。还有就是说，你而且我也发现了，一般啊，就是家里边，你比如说教师多，那还真是教师多。 哎， 是不是一家呗？可能这三四个、五六个教师，或者人不是教师，但是这个跟教育相关的工作， 哎、 一家子。你要说人景物工作，哎，一家子好多景物工作，一家搞艺术，一半搞艺术，对吧？ 啊、 一家没工作，一半都跟家待着啊。这不一定。 嗯，但是确实是， 啊、 仔细想想是有这种情况啊， 是吧？ 嗯 啊，而且就是就像那个从小啊，真的是在这种家庭的这种翅膀的呵护下呀、啊。尤其像这个上学都被呵护着，真的挺幸福的这件事儿、 嗯， 对吧？虽然你说，这个请假， 除了请假困难、 啊、不好请、 嗯， 但你想想，你，比如说，那你高中这个你想自己回家复习是不是也方便啊？ 人家也许不搞特权的，人家就是啊， 就你问个题也方便，最起码， 对对对， 对不对、 嗯？ 你回家问个题，而且你开家长会也方便呀、啊，家长在上面给你讲啊。 妈妈全权代表了， 对呀、啊，点这屏都不好点。 嗯、 我儿子这学期表现怎么怎么样？ 嗯、 我闺女这学期表现怎么怎么样？ 哎， 啊，也有挺好玩的地方的、啊。 对对对，有利有弊吧。 对、 嗯、 啊，再来看看那个下边这位朋友吧，欣欣姐，她说了说，一起在驾校学习的小伙伴啊，为了练车备考，向老板请假，请假理由是这样的：本人因为没有男朋友，特请一天假去找男朋友。啊，哎，这么个理由，这老板竟然批了。 嗯。 老板写道说同意，找不到男朋友不许回公司。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老板扳回一局呢？ 嗯，怎么扳回一局呢？ 啊，就是你找不到男朋友的话，你个人问题不解决，那可能你这个工作、 哎、 是吧，一时半会儿也得不到解决了。 那个意思就是请给你一天假把婚赶紧结了、 嗯、 啊，从找男朋友开始。 是是是啊，嗯，有时候自己将了自己一军呐。 对、 嗯、 不好解决了这事儿哈。 是哈， 这个大抱枕他说这个老板，我今天双眼皮贴贴的不够隐形，所以要请假回家重新贴。 嗯 啊， 这种的我觉得你好意思开口吗你？ 那人家要是一个什么化妆公司呢？ 啊，哦，对形象要求比较高的那种。 对，那你在这化妆间给化，对、就是、解决不就行了吗？ 是啊是啊，同事搭把手的事儿吗？ 啊、 嗯、啊，看看啊，这位朋友说的是。哎呀，这一个段子手说出来的，我看是、 啊啊、 我们家空调坏了，我要在家里边陪他。你说你找好了工人师傅，等着工人师傅上门来修也好啊。哎呀，哎呀， 有意思，有意思啊！我看到一个特别来劲的、 嗯、 啊，你看看这个，我这实在是没法开口了，这个 啊， 说说吧。 财盛美他说了，说这个新来同事，他说他要请假，老板本来想这个说他一顿啊。 嗯， 这个刚来就请假，确实是让人觉得不太合适。 是 但是呢，老板一看请假条啊，老板也乐了，啊，老这个孩子的理由是这样的， 嗯， 因为我接了个日薪3万的兼职啊，老板都不好意思。 是我要是老板的话，我可能 我要是老板说你分我1.5万吧，啊，我请你给你两天假啊。 时间方面我可以给你宽松一些。 哎，对对呀、啊，你以后而且有这样的兼职，你只要分我1.5万，我每次2天假啊。 是 都好说。 后来发现老板开始改行做中介了。 介绍工作，介绍个兼职什么的哈。 是， 但是你也得问问人家本身的这个本职工作收入， 没错， 对吧？人本职工作一天就5万，你找一3万的这个兼职， 啊、 那不赔了吗？是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自己这个请假啊，这技术活啊， 嗯、 都有哪些请假奇葩的理由？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

took your song and carried along in his Walkman, sent straight out of town. On another long and busy day, getting late, getting paid, better move it. From your face this very day, you got things to do, ain't doing shit to pay. Nobody tells you what to say. Get up, stand up. 心里没有愁的女人，每个灵魂都是一万分，何必为谁失去了天真，不懂你的眼睛没缘分，我看不到一个丑女人，不要笨到被伤害自尊。 Southside, got braids in hair. First time I seen her walk by, and I about fell off my chair. Had to get her number. It took me like 6 weeks. Now me and her go way back, like Cadillac seats. Body like a back road, driving with my eyes closed. I know every curve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 Doing 15 in 3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金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一起来聊的话题，请假是个技术、你都见过哪些奇葩的请假理由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一起来聊聊是怎么请假，如何请假的哈。 是，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吧。来看看这个男孩骑车撞人之后啊，冷漠的离开了，机车骑手上前教育啊，过来道歉，没人讹你。近日呢，北京的瓷器口，一个男孩呢是骑车啊撞倒了一名女士，转身欲离开，孩子父亲在身边呢也没反应啊。机车的骑手呢刘先生将女士扶起，并要求男孩说对不起啊。刘先生也说了，说这个如果大家都不管，这世界就越来越冷漠了，就不太好了啊。所以说，你会发现现在其实真的这些热心肠、有正义感的人是越来越多。 对， 经常看这些新闻啊或者资讯的人都会发现，有很多人真的都在站出来说话，对吧？站出来帮助别人。尤其你看，咱就说这机车系列吧，甭管是这凑巧还是怎么着，有下车制止后边的这个车辆，告诉他这个前面有人有行人过马路，你应该礼让他，这是一种了吧？还有下车去帮助这个现在说的帮助这个骑车撞人的这个什么被撞的这个人扶起他的，对吧？还有比如说这个去干嘛呢？突然想不起来了啊，好像刚我想起三种啊，反正就这种行侠仗义的事儿吧，都不少，不仅仅是机车司机，现在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哈。 也希望这件事情对这个孩子，包括这孩子家长，都是一个教育吧。 没错哈。 哎，接着说这小伙子，我觉得他应该受教育了。确实是因为不愿意配合安检，连人带包钻进了安检机。最近呢，在江苏南京地铁十号线这个某一站，一位20岁的男乘客因为不愿意配合地铁安检，他呢还真和这个安检工作人员怄上气了，竟然爬上了安检机的传送带，连人带包一起过了一回安检。 确实啊，不知道自己知不知道这种行为啊？有点。 20岁也是大人了，是吧？ 对， 不要做这种小孩子任性的事情。 尤其你看，比如说最早啊，我相信就是刚刚实行这安检的时候，大家有点儿、心里觉得，哎呀，太麻烦了。你说我每天进一趟这个地铁站都得进行安检，后来发现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耽误不了自己几分钟时间，但是能保证自己、保证大家安全的一种方式了。 没错 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来看看小偷啊。这个网吧里呢，一个小偷啊，把邻桌的这手机呀、这充电器呀一扫而光，连香烟都没有放过。而且呢，真的是趁别人睡觉的时候，这个视频啊，录这个拍摄到这个小偷啊，是一直在深夜里边在这个网吧里边转，转来转去的，看谁睡着了，充电器、手机，只要是桌上的，人家睡着了东西全部拿走，然后呢， 两天之后啊，居然还在老地方打游戏，被警察叔叔呢是趁机给一把给逮住了。结果呢，刚睡得迷迷糊糊的这小偷啊，被带上警车的时候还在嘟囔：“哎呀，别呀，哎呀，别抓我，这挂机呢，这会被举报的。”这是跟求民警啊，这是请求民警的。 是我真希望这孩子是、哎、他能够在游戏世界里边遵守一个游戏的规则。 对， 这个社会当中， 同时没错、嗯，真是这样的。 现实生活当中也要遵守规则。 哎， 嗯。我们再来看这位健美运动员，可能是职业病犯了。他呢是一名来自爱尔兰的健美运动员，他呢在逛超市的时候突然看到了货架区的监控摄像头，仿佛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所吸引，这位男子开始对着镜头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甚至是直接脱掉背心，全方位展示自己健美的体格。 嗯， 整个过程是相当的忘我，溜走之前还不忘朝镜头抛一个媚眼儿，镜头感太强， 特好玩。就一位这真的身材健硕的一位这个运动员 是， 然后呢在这个就好像就如果你看这视频啊，你会觉得他在演戏一样，但是那种很搞笑，然后又不就是让人觉得不是特别烦，虽然在工厂所人家把这个背心脱了，但是你觉得也能接受，真的也能接受，因为首先四下无人，在那挑东西的时候突然哎一斜眼发现一个摄像头，又看了一眼，然后呢就是用那种就是很怀疑的眼神看，就是在看这摄像头、嗯、到底是不是摄像头呢，然后对摄像头开始亮出自己的什么肱二头肌啊、 嗯、 这肱三头肌啊，肩部的这肌肉线条啊，然后再把背心脱了再转个身修一下背部，后来突然后边有听见后边有声，有一人就赶紧穿上背心就溜走、 哦、 啊没穿就扛上自己背心就溜走了、哦、挺好玩这么一个视频哈， 是 啊。再来看看啊，厉害了，魔术师小哥一手一个魔方19秒内全部的复原了。这是22岁一个小伙子，是来自这个美国洛杉矶一位魔术师啊。近日呢，他挑战了同时复原两个魔方，一手拿一个，用时是18.912秒，两个魔方同时复原啊，这手速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厉害了。 嗯， 对，之前咱们听说这一个手啊，一手复原魔方，不是复原一个魔方，不是一个手复原魔方，复原一个魔方的时间应该是在现在的记录应该在3秒多。 这你都知道？ 啊？ 这你都知道啊？ 对，我也玩魔方嘛、 哦、 但是就是不是特别精通啊、 嗯、 我1分20秒差不多了啊、最快的还是 那你能把整个魔方复原 就是1分20秒吗、 嗯、 1分20秒就整个复原，但是我就了解到当时人家是3秒多、 嗯、 这个小伙子呢他就厉害了，他是这个在两个罩子里边啊有两个魔方全是被打乱的不规则的，打开罩子之后你先看，让你就拿着俩先看好，我准备好了，咔一人计时，左右手同时在恢复不一样的，你想左手动作完全不一样、 嗯、 而你的思路也不一样，就一直在恢复，然后当这个18秒9.12的时候恢复了之后，自己其实也很惊讶很感就是就特别开心，然后周围人也欢呼雀跃，就因为确实速度太快了、 嗯、 确实速度太快了，还包括那盲拧的人家也很厉害， 对， 对， 对， 对 吧，人家就是把眼罩一蒙看一眼之后啊，不是是先看一眼再眼罩一蒙，然后唰也是在应该是在10秒以内就能恢复了、 哎、 啊， 所以真羡慕这些人的最强大脑啊， 哎 嗯嗯，我们接着来说这个是新出炉的啊，这个北京单身地图。 单身地图， 对对对， 这应该昨天跟大家分享合适、啊、 这是昨天总结出来的数据、 哎、 今天来说一说、 哎哎、 这也是有一家这个知名的互联网公司发布了七夕单身人士生存指南，根据大数据呢圈出了单身人士和情侣们的聚集地。 嗯， 那其中呢像北京单身人士主要聚集的地方呢一般是在西北区域，还有就是高校区域、 哦、嗯， 情侣们呢喜欢出没在像蓝色港湾呀、北京动物园、颐和园这些商区或者是景区附近。 嗯， 哎，要昨天提醒各位就好了，单身人士可以不去啊。 对， 对不对啊，避开这些地方啊。 对、 嗯、 有道理啊。 哎， 我们再来看看软件园啊和这个高校成单身的重灾区了啊。地图呢用不同的程度的红蓝来表达各种人群的聚集程度，比如说、 嗯、 红色代表已婚恋人聚集程度高于单身啊，然后颜色呢是越深则该人群呢越集中，而蓝色则代表单身人士聚集程度较高，较高于这个已婚和恋爱的，颜色越深则单身人士越集中。地图也显示了那北京的单身人士呢多为 IT 啊和这个大学生，主要呢是聚集在西北区域以上以上这个地区呢也是为核心啊， 嗯， 及高校地区，比如说像中关村的软 建园啊，还有包括这个北航啊、北理工啊、天通苑等等。那二环内的这个则是已婚人士为主要的居住人口啊。 除了北京之外，这个阿里单身人士地图指南还包含了像上海、深圳、杭州以及成都这四大城市。跟北京相同的就是上海、深圳、成都的主要城区大多数已被已婚和恋爱人士占据，不同的是上海、深圳的单身人士零星错落在各城区里，成都呢就和北京一样拥有相对明晰的一个单身聚集区。单身人士大多聚集在像大学的周围，而更加有意思的就是全上海单身人士最密集的地方是人民公园。这也着实符合他全宇宙相亲中心的称号。 哎，这是一个相亲的聚集地。 是是是、 啊、确实这个你说人家这、但是你要说这个最密集的地方也不一定， 哎， 对吧？因为你想想人家这里边还有好多人家情侣上里边遛弯的呢。 嗯、 对吧，也有遛弯纸，他说这个相亲中心啊， 那是按照这个概率嘛。 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七夕呢，已婚人士啊花费超600元，认真过节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这个非单身人士的选择了。我们来看看阿里数据呢，发现了这些群体当中呢有86%的啊都会提前消费。关于七夕呢，搜索内容从8月13号开始就开始抬升了啊。而有趣的是呢，男士们可能不知道给女朋友买什么好，因此呢，淘宝搜索送女友的频次呢也是大大超过送男友，达到28万次。 哦、 那这 真有心的人呢？ 不是，这怎么能不证明就是说女孩根本不送男友东西呢？ 啊？ 所以没搜索吗？男士一般都哎特别大气的送女友东西了吗？对吧？来看看啊，这个在七夕礼物的选择上呢，其实这个数据也显示了，像什么费列罗呀，啊，什么各种巧克力呀，啊， 鲜花啊， 哎，这个对鲜花啊，各大品牌的这花卉也是表现得非常的抢眼， 是 啊，畅销榜上什么这个各种啊，这个我都不认识的品牌啊，居高不下啊。作为这七夕礼物呢，口红也成为了这个。男士们表达爱意的常选的方式， 是时候了解一下了。 这个 是 纪梵希，这中文我认识啊。这是旁边的迪奥 啊，对对，还有杨树林。 杨树林，对对对， 都是主流选择啊， 主流选择啊，这都是送给女孩的一种口红啊。 而且呢，这， 哎呀，这真是难为我一男主播给你们说这些口红品牌。 是， 哎，只能说杨树林，这说真的，人家叫什么品牌？ 对对对对， 你作为女士， 那个， 完了，哎呀，行了，完了，别说， 我怎么也含糊了？哎，圣罗兰， 确定？你别跟那儿瞎跟， 圣罗兰， 确定是吧？ 对对对， 哎、对。如果圣罗兰品牌也听到了，也可以是找我们做代言什么的。 啊、 说半天你们了，杨树林， 想的未免有点多了、 啊。来看买礼物呢，其实过节的时候，你当然也是免不了这个要花钱了哈。 是， 度过一个七夕到底要花费多少钱呢？这个数据显示了，这个七夕呢，已婚人士平均的花费是618元，恋爱青年平均花费314元，单身人士当然是最省钱的了，他们平均呢只花费259元，有的甚至实现了零支出。 哎， 多好！ 说的就是你吧？ 啊，我。我高低也得花点，还吃晚饭呢、哎。 其实我还是觉得，就是和爱人呢、啊，真的就是长情的陪伴，这就是最好的告白了。 哎，对， 所以昨天有没有请假？有没有在一起？ 今天来聊的话题就是这个七夕之后的假期啊。 是， 说说自己请假的理由吧，一种奇葩的这个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们送一首霍尊的歌曲《粉末》。 秋相思不相见，便胜过世间万千。红曲树上，牡丹庭前，红尘之中有几人同梦同眠到。 结束于解散粉末，你唱我和听缠绵悱恻，眼卿卿我我，故事短短一折，却是真的。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但求相思不相见，便胜过世间万千。梦去书上，牡丹亭前，红尘之中有几人同梦同年到同学分。 刚刚呢是来自霍尊的一首《粉末》，这里来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请假是个技术活， 是 都见过哪些比较奇葩的请假理由啊？欢迎大家也赶紧把自己这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对，把你最拿手的请假理由说出来 啊！对，就是 借鉴一下。 哎，就是经常用的那个， 对， 百试不爽的那个。 哎 啊，那。 目前为止， 不是，我觉得要是跟一个人要屡试不爽的话，也有点问题了。 是啊， 对吧？啊，还有小时候，我觉得其实这个挺好玩的，就是戴玄他说了，老师，我裤裆扯了，需要回家这个缝补。 哎，你还别说，这个 准了。 要真是真事儿的话，那老师肯定得同意啊。你又没带着备换的裤子， 老师说你过来，我给你缝上。 你有什么办法？ 就怕劳动老师当班主任。 缝缝补补人都什么都会啊。 是啊， 缝缝补一院你穿三年，三年不让请假。 对 对, 对， 我给你缝一牢实啊，缝一结实，省得让你再请假。 对，来看看这个是杭小杭额娘说了。自从有了宝宝开始、我所有的请假理由基本都是围绕着孩子。 哎，你看、 这倒也是，真是这么回事儿。 对，人圆圆每次就是不想上节目，找个理由请假，也都，哎呦，我家孩子这个不行，我家孩子今天怎么着怎么着， 就是、 明天怎么怎么着，后天怎么怎么着， 我得请假在家看着他。 对对对，在家看着他啊，或者是，今年孩子31了都，比我大一岁啊，还是跟家看着他呢啊。来看看那个是一个小喜欢，他说。水管爆了呀，我家3万块的鱼会被淹死的啊，回家看鱼得陪着鱼去啊。 刘任性说了、说老师我要请假做手术 啊。 什么手术呢？是叫人体无用组织切割手术 啊。 老师 说 好好说话、他说剪头发，这今天就准备去做这个人体无用组织切割手术，祝你手术成功啊。 对，这段子当中的一个哈。 是 来看看那个 CL 他说了，说老师，我明天肚子疼就不来上学了。哎，未卜先知， 哎， 知道明天有什么事儿了都。 老师说，那你再看看我会不会批呢？ 啊，西瓜味儿的小顾词儿，他说了，老师，我梦见家里着火了，我得回去打个119灭火啊。 哦， 哎呀，真是，你说真的，为了请一假，真的是请这理由啊，这千奇百怪， 很多都是学生。 对，不仅学生，其实有时候我真觉得啊。无论是跟什么人请假，就是无论你是学生时期， 哎， 还是说你已经上班，跟你领导也好，这人事部门的领导也罢，其实一部分人家都知道你这有一些这个理由啊，不是那么真，对吧？这人家就嗨， 就计较就不计较的事， 哎，对，所以说就互相给面子。但是我觉得请假这事儿啊，真的不能太过分，对吧？你比如说你请假多一点，那你这平时工作给找不回来，对吧？领导给安排的任务认真就给解决完成，是不是？领导听没听着节目？对吧？没听节目的话，那就是这么说了。 你还准备两套说辞？ 没听节目就是哈，这请假挣谁家没点什么事儿啊？ 我觉得是，就是也要换位思考。 对， 就当你想要去请假的时候，你首先想我的工作做好了没有？ 哎， 再想想说我这个理由是不是正当？ 对， 对吧？别给领导出难题啊。 是啊，当然了，你也别给我出难题啊。 我再说一个朋友的 啊， 因为这是一个就是 你得抓紧了啊。 哎，好，来得及。这位叫夕颜在成长说了，我本人是大学老师。大一的时候，有一个女生跟我说要回家订婚；大二的时候，还是这个女生说要回家结婚；大三的时候，我学生的孩子满月。 没准人还得出个份子。 是 啊，对，有些地方确实结婚比较早，而且大学已经允许有些结婚的， 可以 、根据自己校规和法律而定哈。哎呀，挺好。其实我觉得就是，有时候请假吧，这自己完成点自己事儿也挺好。当然了，就别真的别影响工作。 对， 大家其实都能扛得过去。 没错， 祝大家昨天快乐，今天也快乐，明天更快乐哈。好吧，今天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 北京时间9:00。